鬼风啊！奴家，奴家，奴奴奴奴奴奴奴家，方才明明有我奴家在这里敲门，门开了，怎么又不见了？哎呀，不，不不不不不不，不要是来了一个鬼吧？我还是回房睡觉去吧。待我关好了门，回房睡觉去吧。啊啊！爷，方才在外面倒是宣他不中，他倒念不出了你进来了。请问小娘子，你是谁家宅眷？何时降落？因何营业至此？请到其相。 千叶的光景，莫是是个活的，就是这死的喽，又有何妨呢？ Yeah. Yeah.

心，心，心，心，心，心，心，心，心，心，心，心，心，心，心，心，心，心，心，心，心，心，心，心，心，心，心，心，心，心，心，心，心，心，心，心，心，心，心，心，心，心，心，心，心，心，心，心，心，心，心，心，心，心，心，心，心，心，心，心，心，心，心，心，心，心，心，心，心，心，心，心，心，心，心，心，心，心，心，心，心，心，心，心，心，心，心，心，心，心，心，心，心，心，心，心，心，心，心，心，心，心，心，心，心，心，心，心，心，心，心，心，心，心，心，心，心，心，心，心，心，心，心，心，心，心，心，心，心，心，心，心，心，心，心，心，心，心，心，心，心，心，心，心，心，心，心，心，心，心，心，心，心，心，心，心，心，心，心，心，心，心，心，心，心，心，心，心，心，心，心，心，心，心，心，心，心，心，心，心，心，心，心，心，心，心，心，心，心，

怎敢这恩怨？